比较熟悉了， 比较腻歪。 因为在这个，就比如说像我们话剧就一样啊，因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就是丰满这一个段子。 嗯。 所以说 会添加新的元素， 对对对、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演第一天的时候和我们演第十五天的时候，这个段子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他在根据观众的胃口，根据现在整个大环境，他也会有变动、 嗯、所以你加一些东西更让人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哎、 你以为是这么个笑法，其实我是那么个笑法啊。 对，没错了 啊，这么一丰满就更好了。 没错了。 嗯，好，那么这个既然二位都是这个想段子的一把好手，现场我们也要给你二位出一道题，现在不正好是这个 直播呢，万一不好笑怎么办？ 那就愣笑呗。 生效 。这样啊，这个世界杯现在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嗯， 就四十秒的时间，大家想一下、好吗？ 就四十秒吗？ 一分钟吧，好吧。 我的天，好吧。 好。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刚才现场给他们二位出了一道题，嗨，就是其实也是跟大家一块乐呵乐呵吧，来说一说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特别短，很突然的给二位，请二位就给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啊，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不过，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聊聊，一块说说吧，好吧？ 嗯 嗯，怎么样？世界杯期间，二位也都看了吧？ 嗯， 挺伤心的，说这届 啊，伤心。 对， 对，你再跟主持人多对会儿话，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好，那我们接着伤心来，是不是？ 那这样，犯罪现场，咱们还原一下这个犯罪现场。 嗯， 好的，哥， 就是当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房间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死者他已经死了 哦、 好不好， 死了， 他已经死了。那他都有什么呢？他身边他有一把匕首啊、有血， 凶器， 对，一看就是噗呲一刀，就是捅死的那 一刀， 对， 行， 噗呲捅胸口上了 啊 他伤口在胸口上。 好， 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线索呢？就是可能旁边有个披萨，有个披萨 哦，吃披吃 吃这个咱们这样啊，咱们现在还原一下。 好， 我就是那个送披萨的。 是，那 最大的嫌疑人啊，我就是那个送披萨的。 那哥，那我是， 你是那死者， 我是死者啊。 对，你是那死人。 行。 那他还说什么呢？ 啊， 死者怎么说话呢？ 我们还原现场， 还原 当时的现场 啊，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 好， 叮咚， 谁呀？ 我是送披萨的 啊，送披萨。来，你好， 开门了？ 开了。哎， 捅死了， 这死了，哥，不是哥，你这不行啊！你 当时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对，你这杀了你不能杀了就扑哧啊！你咋这动机？咱得有动，哥，咱是 啊，没有动机。 世界第一的这个侦探 啊，这个啊没有动机， 得有动机 啊！行，那我给你找个动机啊， 找个 这样 动机 啊，我们再重来一次啊！ 啊，行， 好，叮咚， 谁啊？ 送披萨的 啊，来开门了， 开门了， 你好， 哎，你瞅啥呀？ 我瞅， 噗呲， 哎。不是哥，你这 不是 这哥不对，你不能上来，我瞅你咋的？你上来就扑哧一下， 有动机了，你看我了，我就给你一刀，囊死你。 瞅啥瞅啊？ 我看你， 你瞅啥瞅？ 我瞅你咋的了？我瞅你，那你不能，这哥不行，你这动机不对，得细致点。你这个 不严谨了，没有事儿，没有什么事儿， 不严谨，对，得有事儿。 哦，行，那我想想啊，我想， 哎， 行，那咱们再来一次啊，咱们再 认真点，哥，咱们毕竟是全球第一。 嗯，好，来，叮咚， 谁呀？ 送披萨的 啊！你好， 啊，开门了是吧？ 是开门了。 哎呀，看电视呢，干啥呢？哎呀，世界杯 呢？ 哎呀，你喜欢哪个球队啊？ 我喜欢葡萄牙， 我喜欢俄罗斯。 这是 这回有动机，有事了，你看。 行， 都有了。 行， 那就算这么杀的，行不行？ 行，那就是行了，破案了吧，哥，破案。 就把世界杯这么给搁的一言不合，这晚上这要点外卖的开门都得小心了。 对， 当然这是个段子哈， 有动机了，你看有动机 有 事 了。 这个喜剧的这种层层的这个推进哈，在你们这就用的这个 对。这个在我们那儿来讲叫番儿， 对， 叫番儿， 对，一番儿两番儿就是上番儿的 啊，一层两层三层，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第一个听到一开门扑哧一下就捅了，就是这个结果很出人意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时候你想一个段子，

常香玉一来看他，他就久久地抓住妻子的手不肯放手，然后又赶紧让妻子回去。他是怕妻子累了。在照片里我们还有看不到的那一幕，每次常香玉要离开的时候，陈宪章都会抱住妻子，给妻子一个长长的吻别。两位白发苍苍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恋人，在即将分别的日子里，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不舍。2000年，陈宪章离开了他挚爱的妻子。 现在改革嘛，是全国的大计划，是大势所趋。 陈宪章走后，常香玉就经常像这样坐在窗前，静静地听陈宪章生前的录音，寄托自己的哀思。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三场比赛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在晚上的8点是比利时和突尼斯的较量。突尼斯在第一轮面对欧洲强队英格兰打进了一个进球，虽然是很可惜遭遇了绝杀，最后时刻丢了一球输掉了比赛，但是整体的精气神还是不错的。比利时在上一轮面对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巴拿马，自然是没给对手留多少面子，一个3-0的比分完胜，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除了东道主俄罗斯以外踢出的最大的领先优势。不过比利时也并非是毫无顾忌，自家的防线其实也并不稳固，巴拿马在和他们的比赛中没能进球啊，更多的是和自身的紧张和经验不足有关。突尼斯国际足联的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3位，比利时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在晚上的11点是韩国对阵墨西哥的比赛。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里只有日本取得了胜利。上一场韩国踢的是很强硬啊，但是面对北欧人高马大的瑞典队还是回天乏术。而今天要遭遇的是上一轮把卫冕冠军德国队掀翻在地的南美劲旅墨西哥。墨西哥现在也是风光无限，心理和实力上都是要优势于韩国，那会不会出现骄兵必败的状况，我们拭目以待。说到这骄兵必败啊，那上一届冠军德国就有话要说。在第一轮他们全场失去了之前无往不破的可怕的进攻，在防守上也是硬度不足，显然是压根没有想到啊，会遭遇墨西哥如此强大的抵抗，准备不足导致他们输掉了比赛。今晚面对瑞典，来看看他们能不能吸取教训，把自己应有的实力展现出来。但是瑞典也是典型的硬骨头，他们被称为是强队克星，身材高大，作风强硬，也许硬实力上不能和德国正面比较，但这比赛是真踢起来啊，德国要是还是上一场掉以轻心的状态，那瑞典队就该好好的给他们上一课了。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讲到这儿，我是子昂，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拍卖方面的消息。本周北京城轩2018春季拍卖会纸币专场在北京昆仑饭店拉开帷幕，其中解放区纸币部分吸引众多藏家的关注，现场镜头号牌此起彼伏，竞价十分激烈。主要拍品民国32年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边区银行大楼图5000元，之前存世的只有样票，流通票为目前首次发现，公开拍卖也是首次，而且品相完美，经过几位买家的多轮竞价以50.6万元成交，创解放区纸币单枚最高价格记录。另一枚民国32年淮北地方银号边币蓝色10元，设计美观，印制精美，是所见淮北地方银号铜面额券品相最佳，以24.15万元高价成交。 北京保利2018年春拍现当代艺术夜场在北京四季酒店举锤，本场共41件精品上拍，其中徐悲鸿《喜马拉雅山全景》以1600万元起拍，1800万元落锤，加佣金最终以2070万元成交。《喜马拉雅山全景》这件作品创于1940年的印度，1939年11月，应泰戈尔邀请。时在新加坡已居9个月的徐悲鸿从新加坡乘船来到印度，前往位于加尔各答的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讲学，并计划将酝酿了20余年的《愚公移山》以巨幅创作出来。结果刚完成草稿，此地气温陡增，徐悲鸿决定到印度东部的避暑圣地大吉岭去，以便顺利创作出巨幅《愚公移山》。大吉岭地处世界上山岳冰川最发达的喀拉昆仑山脉，这里能够远眺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徐悲鸿沉醉于乔戈里峰之美，而这幅《喜马拉雅山全景》即是以乔戈里峰为创作主题的油画风景。2018年6月19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合作正式启动。本次合作项目具体包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精品上线100件馆藏精品，徐悲鸿先生的约200件国画、油画、书法、素描精选作品以及文献资料，一部分杰作将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展现给观众。每一幅图都可以在不断放大中揭示探索无穷的细节，每一幅作品的笔触、画布的底纹都可以被清晰地观察到。由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的领先技术所带来的精确视角，也将为艺术图像研究提供更多的启示，希望借此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更为清晰地离出中央美术学院的百年历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平时会觉得自己缺乏勇气吗？也许你需要一点酸味的食物。最近一项由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的成果表明，酸味会刺激人们做出更多冒险的行为。研究人员给实验参与者们设计了一场赌局，实验中来自2个国家的168名参与者进行了一场气球模拟风险任务。参与者需要点击计算机屏幕上的按钮来给模拟的气球打气，气球膨胀的越大，参与者积累的现金奖励就越多，但是一旦气球爆炸，他们就会失去所有的奖励。而在任务开始以前，每位参与者都会分配到一杯可能含有5种不同味道的水，分别是苦的、咸的、酸的、甜的和鲜味的水，或者是没有味道的纯净水。同时，所有实验者都完成了衡量冲动与冒险等人格特质的问卷，以防出现性格偏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不同味道的水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酸味更容易让人冒险，甜味和鲜味让人更加保守行事，咸味和苦味似乎对人们的性格没有任何的影响。猪肉是我国居民经常食用的肉类，不过由于猪体内缺乏消化酶，无法充分吸收饲料中的氮磷等元素，只能任其随粪便和尿液排出体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转基因技术，将来自微生物的酶基因转入了猪基因组中，成功培育出污染显著减少、节约粮食且生长迅速的转基因猪。该研究成果近期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但专家指出，转基因猪走向餐桌还需要长期谨慎的生物安全评价。盛夏时节又恰逢世界杯，不少男士会熬夜吃烤串、喝啤酒、看比赛，但这种生活方式会对男性生殖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烧烤当中广泛存在的苯丙烯会造成精子畸形率的升高，肉类食物中的油和脂肪在过高的温度下会产生苯丙烯，而烧烤则是最容易产生过高温度的烹饪方式，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油烟里也存在大量的苯丙烯，这些苯丙烯会再一次吸附到食物表面，另一部分则会直接被吸入肺中。那为什么我们吃了含有一类致癌物苯丙烯的烧烤以后并没有立即得癌症呢？那是因为致癌物所产生的大部分癌细胞会被身体的免疫系统及时杀死，而免疫系统没有杀死的癌细胞便有可能迅速扩散生长，最后形成肿瘤。本届世界杯很多比赛都在深夜，从生理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时间也不应该吃东西，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在深夜吃进肚子后也会对肠胃产生不好的影响。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暑运将于7月1号开始正式拉开帷幕，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北京西站整体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客流成分以学生流和旅游流为主，同时包含部分商务流和周末探亲流。 旅客出行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西安、兰州、拉萨、成都、张家界等传统旅游城市，夜间运力不足一直是旅客出行的痛点。今年暑运前，北京西站地区南广场、北广场进行了地面交通改造，其中南广场出租车调度站完成了扩容改造，出租车吞吐量由原来的80辆提升到150辆，而且西站地区将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如遇到夜间大客流情况，会适时利用机场巴士开辟短途摆渡巴士，将夜间滞留旅客免费运到临近地区，方便旅客打车回家。经历了开墙打洞专项治理的三里屯脏街脱胎换骨，在这条街上由酒吧改造的城市书屋还未宣传就先火了起来，一度成为了网红，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之后书屋移交给朝阳区图书馆接管，因此停业了两个月，目前已经重新开放。重章的城市书屋三里屯馆将作为朝阳区图书馆下属的非盈利性书店，继续为读者们服务。因为刚开馆，很多服务设施如公共 WiFi 等尚未设置，预计几天后这些免费服务会陆续到位。此外，书屋内的书籍也会陆续进行更换，上架将补充地理、历史、小说等门类的书籍，市民们能够借阅到的书目将多于此前。近期海关总署发布了2018年5月未准入境食品信息，其中检出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食品共169批。据了解，这些食品来自22个国家或地区，涉及17类产品，主要是酒类、糕点、饼干和饮料类。除标签不合格、证书不合格原因外，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是众多食品上榜的主要原因。公告信息中可以看到，超范围使用添加剂涉及多个品类，食品添加剂是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了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天然物质。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均有严格的规定，超范围、超限量食品添加剂的产品均是不合格产品。具体的未准入境食品名单可以到海关总署官网查询。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